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纵你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的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怎么离开了，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上演，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想练，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委屈，从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我们的特邀嘉宾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徐涛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跟大伙打个招呼。 哎呦，算算真的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哈。 这一年都忙着结婚呢。 这是半年的事儿， 半年， 对，前半年忙着结婚， 对 啊，后半年呢就是忙着弄弄业务啊， 是 弄弄演出什么的， 嗯， 跟尚远也好长时间没见了， 哎，但是在剧场经常看见徐涛主持， 经常见，对对，但是尚远这个最近，我觉得我一直在忙着工作啊， 嗯， 尚远一直在忙着增肥，我看最近又胖了，是吧？ 观察的太细腻了， 是是， 这前一段时间我们播出的这个钟鼓楼相声会的不少剧场实况就是由徐涛主持的， 哎，对，当然都我的这个。主持的那个声音给我放出来， 哎，亮丽的声音都保留了。 哦呦，谢谢谢谢，还这点就体现我们亲密无间的友谊了。 你看看，哎，那么我们这一周由徐涛给我们带来什么主题呢？跟大伙聊聊。 我也想了想，因为现在确实很多这种娱乐节目啊，尤其喜剧类的节目多了以后呢，很多的小品现在是被大家是特别的熟悉。 是 啊，尤其最近很多这个节目里的小品呢，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的 啊，我本身是个相声演员，所以相声和小品其实都是以讽刺的形式来去针砭时弊的说一些社会上的时事。所以我觉得很多呢，他们讽刺啊或者歌颂的题材呢，也都比较相似。所以这周呢，我就想弄一个相声和小品同时反映一个题材的，我们来一个相声小品大 PK 的形式。 好，每天一个主题 啊，对。 那么今天咱们头一个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破除封建迷信。 哎， 这个应该说也不用多说了，是吧？因为我觉得随着现在大家这个越来越进步嘛，很多封建迷信，我觉得那种小的把戏早就不能让我们去被它所诱惑了， 是 啊。但是我们相声和小品还是很多相关这样题材的节目。其实不光这个相声小品，还有很多曲艺题材里边，包括北京琴书关学曾先生也唱过很多反映这个考神婆，这个节目应该也知道，也是关于这个题材的，所以今天我们先给大家放一段相声吧。 好，那么您给我们推荐一段相声吧。 啊，这样，那个尚远正好提到说我去年结婚了，其实过去呢，这个结婚啊，好多老理儿呢也都跟这个迷信有点关系。 对，其实有些呢是民俗，我们现在保留了。 哎，对对对， 有些呢是迷信的活动，我们就剔除了。 对，那么今天呢，给您听一段，就是关于介绍这个婚姻和迷信之间的一个小故事。 好，我们听哪对搭档呢？ 这个版本还挺多的，是吧？侯先生有过这个版本。 对， 那今天我们请上两位天津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郭荣启先生和我特别喜爱的捧哏巨匠朱向臣先生合作这么一段婚姻与迷信。 好，我们请您欣赏。 走在街上，夫妇这种称呼你也看得出来 哦，也有分别。 男的名词就尊贵，女人就清贱 哦 啊。比如说夫妻啊，走在街上了，碰见一个女的，要说一说闲话，引进她的男人，这个名词您听一听。小二婶，您上哪儿去？街上买点东西。哟，您同这谁呀？哦，您不认的。这是我们先生。先生 啊， 称呼她丈夫是先生， 嗯， 也不知在哪儿教学。 哎， 先生 叫先生。 要您同这谁呀、啊？要这我们掌柜的又改了掌柜的了。 哎， 开什么买卖呢？掌柜的 不知道 啊。杨二婶，您同这谁？您不认的，这我们当家的又改当家的了。 嗯， 也不知在哪庙里修行当家的。 哎，当家的， 啊、当家主事人呢、啊？ 嗯， 一家之主就是他，完全得听他的。称呼这个名词 哦，是男 先啊。 嗯。 比如说男的跟男的在街上碰见了，引进他女的这儿， 嗯， 这名词多了 哦， 也有白话，也有土语，也有文化。 嗯， 二哥您上哪儿讲密码字咱摸摸吗？您同介谁呀？您不认得，这我媳妇儿，普通话，这是我媳妇儿、 媳妇儿。 您听往后还有了， 嗯， 二哥您同介谁？您不知道还好，这就三儿的妈妈了。三儿的妈妈什么名字？三儿的妈妈， 对 啊， 指小孩叫， 指小孩说，道儿的妈妈，嫂儿的妈妈。 哎， 二哥，您同志谁？妈，借我屋里的，你屋里的嘛玩意儿？ 屋里的， 管他媳妇叫他屋里的了， 不像话。 您听这个名词， 嗯， 还这文化呢。 哦， 二哥，您同志谁？您不认的，借我简内， 简内， 嗯，啊，还有别的名词。 哦， 二哥，您同志谁？您不认的，啊、借我草坎，这是白话文化。 嗯。 平可乐就这个土语 哦， 在旧社会啊，管他媳妇叫什么呢？姓名没有了， 嗯， 也不指着孩子叫，叫什么呢？叫我说 哦，我说 管他媳妇叫我说， 嗯， 在早年我住大杂院，经常我听你这么叫管他媳妇，哎，我说把帽子拿过来，哎，我说把鞋递过来，哎，我说王嫂给我等门呢，你说这怎么回事？ 没名没姓。 啊， 哎， 这媳妇儿就叫我说了， 此地有这风俗， 是不是这样？ 对对， 嗯，关于这个婚姻的事情，完全那是父母包办， 哎，就是婚姻了， 男尊女卑呀、啊， 嗯， 啊，他就是父母啊包办，媒妁之言 啊、 哦，有的是金钱之能，啊，给儿女呀、啊，比如说找主，非得老太太向老太太看， 哦， 本人全不知道。在门屋子罐里了， 嗯 嗯，老太太口头这话可明白啊， 嗯， 您听这句话说得很明白，大娘啊，我要给我姑娘招主啊，我可慢慢防着个偷圆嘴劲儿的啊，怎么说呢？这是姑娘一辈子大事啊，这句话多明白， 嗯， 一辈子大事， 哎， 得她心里相中了，有的这老太太爱金钱的。有的喜爱势力的，有的喜爱呀、啊、对方人口轻的， 嗯， 完全是老太太做主， 哎， 啊，做儿女的没有说话权， 也不知道，嗯， 还这个媒人，啊，就是这个媒人呢、啊 哦， 说媒拉件媒婆，有的这种骗婚，啊，还拿这个金钱之能，金钱之能呢，那就是变相一个买卖婚姻了， 哦，买卖， 嗯，明着说卖吧不好， 嗯， 干嘛呢？要彩礼钱。 嗯， 哎，以这彩礼说事，说那阵花大洋啊，一要要好几百块。 哼， 啊，要张奶奶，您姑娘不小了，该找主了啊。嗯，有偷烟嘴劲的，我给您说着，好吧，托你吧。前些日子我想找你去了啊，跟姑娘说个主。好好，你嗯，你先给我底儿，打算要多钱彩礼呀？咱们要多钱彩礼？ 先给底儿， 啊。姑娘走那咱也不敢多要，走的时候那是火火宝宝的，热闹闹好看一点啊。给拿300块钱吧。 三百。 大洋300块呀、啊。 呵， 媒婆要还价。 嗯。 哎呦，大娘啊，别这么要价你了啊，前些日子我管这儿啊，就搁着你这两个胡同，刘奶奶姑娘多好啊啊。你瞧人家个头啊，模样是模样，重明大眼睛双眼皮，才300块钱呢。你姑娘给200行吗？你说这还给200，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哎，媒婆别这么说话啊，听着没有？你说那家姑娘值300块钱呢，啊，就我们大母亲说大眼皮双眼皮啊，啊，我们姑娘怎么不值？哪样不值？你说，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可是我们姑娘单眼皮也不能差100块钱呢。打这单眼皮这就分了，啊， 什么事儿 这样？ 这叫买卖人口啊！ 你这个说价。 哎， 买卖婚姻 不错不错 啊， 还有呢，给姑娘说好了主了， 嗯， 有掺杂着多少迷信的事情。 哦，迷信， 迷信太多了。 嗯， 啊，给姑娘找主必须首先找个算卦的先算算， 这叫合婚的。 嗯，合婚嫁娶吗？ 哎， 合八字，合属性， 嗯， 啊，合岁数，三合满合好了，这才能做亲。 嗯， 旧社会结婚的这仪式也浪费呀、啊， 不张浪费， 花红彩轿。有的讲究那个主，哎呦，在家里办事不上饭庄子， 嗯， 为要这好看，院里头搭个喜棚，有的那个摆谱的，把这胡同全搭满了这个棚。 这干嘛呀？ 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啊。 哦，招待亲友。 他定席的时候就打好了算盘了。 嗯， 啊，来几个人，那阵随礼呀、啊，随一块随两块的，一桌能够进多少钱，在哪一桌里头啊，他得落点门。算计这么好， 得省钱， 讲究头水叫的新开锦， 嗯， 头宿亮轿，啊，还有小孩啊围那轿子转，唱歌， 这叫什么？ 这个名字叫童子转轿。 哦，童子转轿。 还有吹鼓手， 嗯 啊，那吹鼓手，那您得伺候好了。 哦， 怎么伺候好了呢？大筒子壶、七壶宴茶， 哦， 预备点点心，这几位卖卖力气， 那行了 啊，多吹几个洗牌子， 嗯 嗯，你说亲友要多也好， 嗯， 一看他们几位休息了，布帘帽递喜包过去， 嗯， 拿红纸包好了，搁那儿几十子儿，跟着又吹几个洗牌子， 哎， 有八个小孩的，有十二个，有十六个的， 嗯 啊，十岁上下， 哦， 围着轿子这么一转。我想想啊， 你想整个 童子转轿，个是有味儿没字儿啊。 是啊， 啊，就围那轿这么一转， 哦， 穿着红裤红袄，你想这意思啊？嗯，哎呀哎，哎呀哎哎哎，巴拉西哎，巴拉西哎，哎呀。这叫怎么一桌的人啊，这叫怎么一桌啊，来的亲友啊，在喜棚里好多赌钱的， 哦，耍一耍， 那是 pass， 这是牌九，年长的老大爷们斗石虎，有的老大娘们坐那儿打牌，有一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嗯， 怎么呢，听他们那儿吵的哈，坐在这儿八圈牌啊，没开壶，不单没开壶，竟往外包，老太太气得一劲儿哆嗦，几位几位歇会儿吧，受不了了啊！咱们这一唱，我炸了四壶，我这哈，歇会儿喝点水叫顶吃席吧，几位啊！有一二水不会赌钱呢，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意思， 嗯， 就安慰老太太：“大娘啊，沉住气，打拍吧你了。哎呦，他们几位唱的多好啊，嘛玩意儿唱的好？你是没马事，端着碗水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是好。”打灯开始一唱，我一字没听出来，唱得好，你说唱得嘛，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咱们几位唱得嘛，大娘我告诉你咱们几位唱得嘛呀，他们几位唱得好指的了，我告诉你了，他们几位唱的是这个唱的嘛呀，也请唱的唱的哎呀哎呀 哎呀， 就那几个字来回绕， 哦， 唱到天亮发酵了， 嗯， 定的什么时辰发酵， 准时发酵， 哎，发酵的时候在南方这儿呢， 嗯， 还跟一个人， 哦， 有的亲友多跟两个人， 干嘛呀， 抱公鸡背凉席， 不错，有这个， 天津这风俗吗， 有有有 啊，嗯，这位找吉星画啊， 哦，什么吉星画， 这公鸡呢找个吉星画叫鸡鸣富贵， 哦，这凉席呢？ 这凉席找不着吉星花。 哦， 我们这天津呢，年长的老大爷、老大娘，我问了多少位了， 嗯， 全不知道，这凉席找什么吉星花挨不上。 哦， 以前也带着这东西，什么月份也有。据我想啊，在三伏天娶媳妇带凉席合格呀。 嗯， 三伏天必须用个凉席， 是 吉星花不吉星花的没关系。 嗯， 感情冬仨月娶媳妇也有， 也带着。 后来我给琢磨吉星花，这不吉星了。 怎么？ 冬仨月挺冷啊，小屋倒挺暖和，挺暖的小屋来个凉席铺上，夫妻一安歇，侯景进冰窖满凉， 完了， 不吉星了这个。 这不行，这个 什么月份也带着配合着。 嗯， 哎，南方这亲友多就跟去， 是 有的嫌害臊啊就不去了，临时雇个人也成。 哦，雇一小孩 啊，有的那个打执事的那个小孩 打小棍 儿，哎，这一个人呢就带那两样东西去了。女方那头呢，这公鸡还得要打， 打他干嘛呀？ 那是让他叫啊，找这吉英官，鸡鸣富贵，公鸡一叫是名声在外。 嘿， 这公鸡一叫啊，代表这男的将来得阔。 哦， 多迷信呢、这鸡一叫，这男的将来就阔。 对， 这鸡一叫，这男的就阔了。 所以啊， 鸡一叫，男的就阔。 嗯， 要像鸡鸭店掌柜的，那不得发财呀、 好话， 好几十笼啊，那 天天得多少鸡叫？ 迷信啊， 真是迷信。 啊，到女婿那头打还得有规矩。 有什么规矩？ 吹三通打三通。啊，人家大锣吹手那儿吹着，他这不许打，人家那儿休息他这儿打。 哦， 雇人去的到女方那儿还得道喜。啊，道喜你了，道喜你了，干嘛的？包公鸡背凉心了，这不给钱，去去去，他也不麻烦，不要了。不要的时候呢，他回来他气这老太太。到打鸡的时候他不打。 哦， 这鸡搁在哪儿啊？搁在这个女的洗房那窗台那儿，他光摁着不打。大锣吹鼓手人那儿休息了，这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啊、一听这公鸡不叫，老太太急了，还要打鸡子哪儿去了？打鸡子哪儿去了？哎呦，刚才到西没给钱拿，跟我有过脸不打呀？这怎么说的？打打打，回给三儿行吗？回给三婶儿，这就行了。 哎， 把这公鸡拿起来，使劲的这么一抽，把这公鸡打的小驴叫了，撵犊子劲呢，啪啪，把这鸡打的， 啊，我三十子要鸡的命了。 这位太要这么一个吉星话， 受了受了， 这鸡受得了受不了？ 哎。 把姑娘伺候上了轿，取回去到南京那头，到门口关上门了。 哦，那叫避姓 啊，避避姑娘之姓。 哎， 还得来挂鞭 啊，崩崩煞神 啊，这不是多迷信呢。 嗯， 今年我37岁了，打落生那天我没见过煞神什么模样。 对，谁也没看见。 住在哪区？煞神贵姓？ 不知道。 来挂鞭这么一崩，崩完之后掐轿心啊，轿心掐起来到喜房。感情这个旧社会的夫妇啊，你想过不好、 怎么着？ 过去两个人没见过面，一见面就要打架。 打架呀、 把轿心掐过来，不是到喜房那儿了吗？ 啊， 感情这新郎拿一沾弓三支箭， 哦， 掀软帘，完事照着新娘本本本来三箭、 这叫三只包头顶张格。 这是干嘛呢？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新媳妇招你惹你了，见面给人三箭。刚一掀轿帘给我来三箭，好嘞，赶明儿你盯着我这三杆子棍儿的。 好，靠 过去打不打呀？剑法要准还没关系，剑法不准，更惨阳猴，新娘回去了。 哎，射不死人。 怎么射不死啊？ 横杆没有箭头。 没箭头，抽脸上也受不了啊。 哎，杆儿也够劲。 把新娘搀起来，哭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卖马鞍子，咬口苹果。为平安吉庆， 也是吉祥话。 卖火盆，有一个人，茶师傅给倒点酒， 这叫什么？ 火苗一起，借着吉祥话，小日子越过越旺腾。 嘿， 多迷信！ 真迷信！ 他那儿倒酒，起火苗，代表他们日子就得旺腾，就得阔。这茶师傅，您得给酒钱。 哦，也得给钱。 那当然啦、 嗯， 您给酒钱，他给倒半盅酒、新娘一卖，那火苗呼一起就完。不给酒钱，预备多少酒倒多少酒，他管那干嘛呀？他心里也是别扭啊。半瓶子酒，小的溜的有一斤，新娘子一卖，他一生气，咚咚咚全倒里了。火苗一起3尺多高，新娘一卖，刺啦，裙子给烧了。 哎呀， 把新娘给烧得满院满屋这么一跑， 多危险 啊！门口煞神呢，可崩走了，把火爷给带进来了。 多悬呐！这 进火来受得了？这 闹火灾怎么办 啊？回来了，亲友这么一闹喜房， 哦，那喜 太不讲理喽。 嗯， 把这新郎给揉起来，有时候蹲三蹲，抹一脸黑锅烟子。 哎呀， 啊，上新娘那儿胡拽，啊，有什么摔什么粮食啊，什么纸啊，乱七八糟拽这么一炕。 嗯， 把这新娘给裸的，有不解气的，上新娘那儿吹胡椒面儿，弄包胡椒面给吹那儿去了。他要不是酸辣汤，你搁胡椒面干嘛？把这新娘给辣的一劲打地粉呢。亲扭到完了啊，一会儿小孩全来了。 哦， 小孩来了，有个老太太还得在那儿拦着，干嘛呢？避暑星。 哦，避暑星。 哎，记他们今年呢，哎，避什么暑星？ 嗯， 记什么暑星？小孩全在那儿挨着个，有一老太太挡着。小孩别急啊，挨个全叫你们进去啊。我问问你们属嘛的，挨个挨个，别急，别闹啊。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马的，行吗？哦，属马的，行，不记你这个，进去吧。你属马的，大娘你了，我属羊的，哦，属羊的也不记，进去吧啊。头一个属马，二个属羊，哎呀，太好了啊，羊马比君子啊，坐这儿啊，啊，进去吧，进去吧。你属马的，大娘你了，我属猴的，行吗？属猴的，属猴的不记，进去老鼠，别乱蹦啊。你属马的，大娘你了，我属虎的，哎呀，属虎的不行，记你这个，去去去去。白属虎这小孩又给轰走了，这小孩淘气，哎呀，跟我有过节啊，不叫我进去。好，行行，我走我走，这小孩走了，到外边绕一弯，一会儿又绕到后边去，跟着还往这儿挤。妈你了，大娘我进去看看，大娘我进去看看。哎，你这孩子看见半书帘，刚才你挤得回来，记你属相，属嘛的你？挤这小孩胡说八道，大娘你了我属嘛的？你了忘了我属黄鱼的，行不行了？哦，属黄鱼，行，那留边走，进去吧啊。我属一属行吗？ 十三属行。这老太太糊涂了， 太板门色啊，还一个全个人捂被窝。 什么叫全个人？ 这全个人啊，这人得有丈夫， 哦， 得有公婆，有儿女。 哦，人权。 哎，人权这个名字叫全个人。 哦， 他实在有丈夫就算全个人了。 嗯， 在捂被窝里头啊，哎呦，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 干嘛呼风唤雨啊， 撒豆成兵啊， 没听说过， 反正是吉庆话吧， 几个 啊，一笼一凤筒子当，养活儿子叫连生，一把栗子一把枣，养活儿子叫小老，儿女躲了枕豆根，他的舅舅煮相吃。 我大舅啊， 把这波扔了，扔的这些障碍物， 被窝扔什么呢？ 扔几个乱七八糟，什么栗子、枣啊、圆圆呐、核桃啊，啊，什么大人果啊，扔这么一被窝， 这是干嘛呀？ 全叫吉星话啊！ 哦，核桃， 核桃啊，和和气气的，脖头到老的。 哦，圆圆， 圆圆满满的，夫妻别打架。 枣、栗子， 这两样东西一句话，枣、栗子。早栗子啊，这意思呢是电影早早的养小孩。 哦，早早的栗子。 哎，早栗子。 大人果呢？ 大人果叫花生。 哦， 早栗子啊，还别养偏差了，别净养姑娘净养小子，个人果呢叫你花大着生，一姑娘一小子，一姑娘一小子。 嗨 、哎，多迷信 呢， 这是 想多道。 在晚饭色之间呢，还要吃顿夜宵点心。 哦，有空吃。 嗯， 吃什么呢？ 吃什么呀？吃饺子跟面条。 干嘛单吃这个呀？ 哎，这两样东西搁一块儿，找个吉星罐。 哦， 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子孙饽饽。 有的单是饺子的，嗯，有没有面条的？ 嗯， 哎，地方风俗不一样。 哦，不同。 你到京津一带，有时候这饺子面条一块儿搁吃。 两样一块儿。 哎。到北京这包饺子呢，在早年叫煮饽饽。 哦，饽饽， 为是借这名词，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哦， 嗯，在煮的时候一开锅就捞，不能熟了。 哎，那吃不得， 面跟饺子全得白肠。 啊， 为是叫它生着，借这吉星话吗？ 哦， 子孙饽饽长寿面，面条跟饺子全是生的。新郎吃的时候，老太太问生不生，新郎大肠生。代表什么呢？代表是生儿养女，老太太呢转年好抱大孙子。 哦，奶奶想孙子， 就是这么迷信。 嗯， 子孙饽饽长寿面，生不生，新郎一搭生，老太太就乐了。 这也是个迷信。 嗯，那不过去我们街坊有家娶媳妇把老太太给气了吗？ 怎么？ 新郎呢是实心眼儿，怨谁呢？怨煮饺子这个人 啊， 煮完饺子面条他干别的活去了，他把这茬给忘了。 嗯， 等他想起来一瞅啊，全过火了。 哎呦， 饺子面条再煮吧，没有，就这点儿捞进去了。新郎是实心眼儿啊，端这儿正吃着，老太太揪着心那儿问：吃呢吗？生不生？生不生？妈，你了放心吧，全烂了。 烂了。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十届影在创意，你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十届影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j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天为主，受前期弱冷空气和降水影响，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气透明度较好。白天受太阳辐射作用，升温较快，紫外线强度较强，这样的天气适宜出门赏花踏青，但是要注意做好补水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空气质量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1，适宜登山。今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扩散条件较好。今天的气温在24到10摄氏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人体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人体感觉偏凉。今天白天气温较高，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怎么离开了？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大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帽，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哎，我们继续跟您聊相声小品对对碰。今天咱们聊的这个主题是破除封建迷信。 对，那么这个刚上半段我们给您放了一段，其实在节目当中并不常播送的一个老节目了， 哎， 叫婚姻与迷信，这个版本也比较特殊， 哎， 下半时段呢，这样上半时段你看我这个说了一段相声啊，提了一段相声，下半时段上远小品，我考考你有没有想到相关的题材。 好像我记得侯耀文先生参加过一个小品，他捯饬的跟那神婆似的，有那么一段是吧。 提到刚才尚远说这个我还有点印象，那个小品好像现在也很难看到了哈。 是， 我们经常这空中笑林就是给您发掘一点您不常见到的节目。 对对对， 这个节目应该叫大仙保险。 哦，大仙保险。 而且跟耀文老师合作的两位呢，平时跟他们一起合作机会还真不多。一位是著名的影视演员刘威。 哦，刘威老师他也有相声门户。 也有门户，而且应该是也跟耀文老师是同辈。 哦， 是同辈， 是马静博先生的学生。 你看尚远老师自从主持了空中笑林以后，对我们相声他是了如指掌。 哎，我也得学习啊。 好，那么还有一位呢叫郑天伟。 是， 他们三位给我们共同带来一个精彩的小品大仙儿保险。 好。 上班啊， 那回去吧。 别回， 等会儿。 其实他们这城里的人呢，也怪可怜的，也没个鸡巴的打个鸣的，能不耽误事吗？你说， 我得把你先绑紧点。 哎呀，你这干嘛呀？你这 干嘛？要不然你又拿着钱跑了。 叫你打不死就跑。 嗯， 你困住我的人，你困不住我的心。 哎呀，老伴儿啊，我跟你说，其实我心里头也明白，一个人呢要想改变自己的信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特别是像我们这迷信界的知名人士，我们俩在方圆一村之内呢也是社会名流了，可如今是空怀壮志报国无门的。就说上个月吧，才挣了半斤猪头肉。 那你就投靠保险公司啊。啊，我早知道你是这么一软骨头，我就嫁给别的半仙了。我就 我跟你说，我们家祖祖辈辈们都是名人，我们家出过七个神婆，仨媒婆，还一妇救会主任。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名门闺秀。 是是是， 我们宁死不屈。我回去，哎，等会儿。哎呀，对不起了，让你这么一高干子女陪着我受苦，心里也不忍呐。哎呀，可是你想，就说前天吧，小窝头他奶奶这哮喘病犯了，我是主动上门服务，可是他们家一个西红柿就把我给打发了。 好啊，你背着我你在外面吃西红柿。 哎呀，我也没吃上。 你给谁了？ 人家拽我后脑勺上了。 啊，我说这两天你这头发里有西红柿酱味儿啊。 老伴儿啊，咱这业务啊，他是要靠不住了。随着这科学的发展，咱跳大神的事业这就算要完呢。再说，你说咱俩都这岁数了，到现在还没瞧见那后代是一什么模样的。 咱赖咱们吗？那都村里人放咱俩放着，说咱俩得断子绝孙。 呀，所以呀，这万一将来这有个病有个灾的怎么办呢？上个保险，心里头就踏实了。 我问你，这出了事儿，保险公司真管赔吗？ 真管， 真管赔， 真管。那咱就试一把。哎，亲爱的，这个就对了。 谢谢。 来来， 我看见了。 来来，哎哎哎，这还行。 要真管赔，咱就试试。 好， 这事儿我是这么琢磨着。要是万一过些天你不幸因公夭折了我。保险公司赔我一新的 啊， 年轻点我倒不在乎，回汉民我都凑合了。 还赔？这老东西，你还拼心不死呢？ 你要没这好事，咱上保险干什么？ 也是为这个吗？ 就为这个？ 打你！ 打我！摔死你！我！我吊死你！哎 呦！这不是村那个大仙跟二仙吗？嘿！ 谁？ 谁？ 你们俩跟这儿还给自个儿跳呢？ 啊，是不是？我们这业务老用不上，怕生疏了，我们得练练。 练练。您二位这事业心还真够强的。 哎呦，这不是老杨家那三姐吗？ 吧、哎？ 大清早的上这干嘛来了？ 这不是上一保险吗？ 哦、 您二位这是？ 我们也保了那个、胎呢。 你知道他干嘛来了吗？ 上保险呢。 废话，我知道。他们也都上了保险了，咱俩就不更没饭辙了吗？ 那怎么办呢？ 不能让他上啊！ 对，不能让他上。 对， 咱俩抄家伙。 对了， 大仙二仙，这地儿啥时候开门啊？ 开门干嘛呀？ 怎么 上保险呢？ 上保险，杨三姐儿，你要倒霉。 鬼缠住了身呐、啊， 都不听我们俩的话呀！ 这大祸准降临呐、 哎！昨天晚上月黑风高，我正在潜心攻读一本拉丁美洲巫术大全。 哎，老头子，昨晚上你看的不是车站买那小报吗？ 呸！正在这会儿时候，我看见跳出了一只斑斓猛虎，它张开了血盆大口，吧唧就把你给叼住了。好，在老虎的腮帮子上写着"斗大"的四个字。 啥字？ 保险公司。 嗯，这又说是？ 喵，我看见了，还是草书呢。 你看， 你想想你们家最近出事儿没有？ 想想， 没有， 不能， 没有， 有事儿， 好 好 行， 行，好好行，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啊，对了，我们家最近我们那口子他老腰疼， 老腰疼吗？ 腰疼，记住了，他腰疼，腰疼。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打算上一个健康保险呢。 什么？健康保险？ 杨三姐，你要倒霉！ 腰啊， 踩着腰啊，踩着了腰。 今天找你，我来报仇啊！ 我来报仇啊，把仇报啊！ 要想灭灾，你把钱交来。还有 啊，多交钱呐、啊，快点交啊！ 交钱，快交钱！ 别问了， 快交钱！ 歇了吧，你们俩给我啊！ 怎么了？ 说了半天，又是管我这骗钱呢。 交不交钱，那怎么消灾呀、 啊？少废话，还记得吗？上回啊，上回我儿子发烧。你们俩不叫上医院，说是医院看病贵，哭着喊着呀要给我们家那孩子跳、嗯、结果跳到我们家那孩子那烧一个星期都没退呀。 那后来不是好了吗？ 还吃药好的 也有不得了。 我们家孩子发烧以前那小嘴巴巴的，数起数来能从一数到一百呢，这会儿连十都数不到了。 要的好啊，长大了让这孩子当歌星。 对， 当歌星数到七就够用了。 你歇了吧，上回都是我贪便宜，这回你们俩呀甭想。 这回你们家是真有事儿啊、 哎、 真的，你要不信天神就要发怒了。 是， 你听，你听听、啊、听 啥？ 哎，对啊，怎么没事儿？ 谁看看呢？ 怎么没事儿？ 你看看， 怎么没事儿？你别捣乱，你这一会儿 拿出来看看， 怎么没事儿？怎么回事啊？ 没事儿。 你看，我让你买好电池，你买这树里的又没电了。 好啊，你们俩就是这骗人的。 废话，我倒想买好的，你得给我钱呢。 废话，我哪有钱呢？你这半斤猪头肉，我哪来钱呢？ 我给你那么多钱，你干嘛用啊？ 废话，我还得买化妆品呢。 呸！我让你买化妆品。 老头子怎么了？ 别动！ 怎么了？ 别动！ 怎么了？ 是要写型。 写什么型啊？要怎么了？ 要折了！ 他就是王母娘娘的内心梦。 要你是 梦。二仙，倒是跳啊！ 跳啊！ 快跳啊！ 跳啊！跳干什么呀？ 给二仙治治病啊！ 这话要能治病，我们俩就不跳大神了。走吧，还上医院治去。 哎，等会儿。哎，三姐啊，那一会儿保险公司开门了，把我们俩登个记，排在你头上。哎， 哎， 谢谢。 登个 记。哎，谢谢。哎，嗯， 坑人骗人，活该你倒霉。 啊、快走吧。哎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耀文、刘威、郑天伟三位为您带来的小品大仙儿保险。侯耀文先生和刘威先生大家非常熟悉了，说到郑天伟，看过北京人艺话剧的很多老话剧迷们也是非常的熟悉、嗯、这是北京人艺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演员，而且呢还有很多编剧的作品、 哎、对， 被大家喜欢。 而且提到这个小品啊、嗯、就是特别符合当下的一个流行的风潮、 嗯、 啊，跨界和融合。 是 在这一个小品当中、嗯、三位在不同行业当中优秀的演员荟萃到一起，这个节目肯定是特别的精彩了。 是是是，哎，这刚才听的是小品，下面是不是咱们来听段单口相声啊？ 那对，还有点时间。 嗯， 陈永泉老师前两天我不知道上远看没看，在纪念北京相声名家罗荣寿先生的晚会当中， 对， 陈永泉老师回忆了当年跟罗荣寿老师一起去给国家领导人演出的这一段精彩的讲话，那 非常的深情啊！ 哎，应该说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老头年事已高了， 嗯， 但是今天回想起来，当时的场景是历历在目。 是，陈先生也是一位京派相声大家， 而且他是我们所说的是清门相声的代表人物。 是的、嗯， 啊，那么这样，我们也请他为我们带来一段相关于破除封建迷信题材的传统相声吧。 好， 一个单口叫做《五鬼论》。 我这个呢是单口相声，今天我演什么呢？叫《五鬼论》，这是一个破除迷信的段子。这个迷信在中国呀有很长的时间了，不过只有两种， 一个就是神，一个就是鬼。在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做神鬼之说，信者有，不信者无。这话怎么讲呢？就说你要相信就有，要不相信呢就没有。那么您就说究竟有是没有呢？他没有答复。那么你说有没有呢？我说根本就没有。咱甭说这神，咱就拿这鬼来说吧，谁瞅你这鬼神模样？哪位要说有鬼，您就问他，这鬼什么模样，什么长相，在哪儿住，门牌多少号，这鬼结婚了没有，下了几个小鬼儿，他准答复不上来。因为什么呢？根本就没有。那么你说没有，为什么他说有呢？这个中国呢，有时候在这个迷信方面呢，有一个讹传，就是一代一代往下传，而且在传言当中呢，有的人是有知天印，把他给说得非常的离奇，哎，那么这事情呢就悬了，就靠不上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件事实，就是在这个清朝的末年呢，就是在北京的郊区，在坟圈子里头有一个歪脖树，上头有一个上吊的。那么有人发现以后呢，就赶紧报官，在没验尸以前，这死尸在那儿挂着不能动，什么？这叫死尸不离寸地。可是为了保持这个尸场呢，所以这个本地面的老爷就派了一个人来看这个死尸。派的这位呢姓马，叫马大胆儿，20来岁，小伙子大高个儿，眼睛努着太阳鼓的，葡萄翻着赤字横着，四根胳膊见线，不但胆儿大劲儿也大，就派他来看这个死尸。这个白天好办呢，得瞧得看呢，到了晚上了，太阳一压山，路径人稀，一人没有了，眼看着就黑了，他可就着了急了。为什么呀？他看不见了。这看死尸要看不见了，这不就麻烦吗？这怎么办呢？哎，他想出一办法来。他先到这个小铺啊，打了4两白干酒，他把它喝了。这干嘛呢？第一为避避寒气，第二为壮壮胆子。然后呢，买了一个白纸灯笼，找了3根竹竿，夹着一个白柴皮袄，他就来了。这干什么呢？都有用。他呢，把这3根竹竿用绳拴好了，3条腿往这一支，然后呢，把这灯笼点着了，往这一挂，用这个灯亮呢照着这死尸，他是得瞧得看。他想的挺好，因为这冬天风又大，旷野荒郊没有挡，他把它点着了，让风一砸，扑灭了，再点吧，扑又灭了。好容易点着了，风一刮，连灯笼全着了，完了，这怎么办呢？这时候的天已经就黑了，这不成啊！这我看不见了，夜了狼来了，狗来了，把这死尸要是嚼了，这明天一验尸，我没法交差了。这怎么办呢？哎，急中生智，他想出一个办法来，他到小铺啊买了一根鞭杆子香。什么叫鞭杆子香啊？就是有这小拇哥粗细，有20多长，就这个熏蚊子香。他买这香可不为熏蚊子，干嘛呢？他让这死尸拿着。说这死尸怎么能拿着这香呢？他有办法。他把这香点着了以后呢，那时候人呢都穿这个棉袄，都是长袖子。他过去把这香吹一吹，就照那袖子上，噗，投了一窟窿，后头噗一窟窿，这袖子俩窟窿，然后把这香呢往这一牵，这死尸在那挂着，手里拿着这香，就这模样。这干嘛用啊？这是目标，什么事儿没有，这温丝不动，这火链也不动。比如夜路狼来了，狗来了，一蹬这死尸腿，这死尸就要摆哟。你瞧这儿，哎，他就知道这有动静，赶紧起来瞧瞧是怎么回事。他一想，这没问题了，安排好了，对面找了一棵树，往那一靠，拿这排扇皮袄子一盖，心想啊，我就瞪着眼睛看着他，明天早上一验尸，我就算交这公事了。他想的挺好啊，刚才喝这4两酒找了麻烦了。您不说风这么一摆悠，酒气往上一撞，他睡着了。他不是睡着了吗？正过来走道呢，有要紧的事情非出来不可。 那边谁出来呢？可巧半道没碰泥人，这边走着挺闷的，要没事谁出来呀？路径人稀，一人没有，你看细黑的天，连个星星都没有，真别扭。他不是闷得慌吗？一伸手，由腰里头把烟盒烟袋拿出来了，想呢，抽袋烟，把这烟袋呢在烟盒子里头挖了一根烟，往嘴里头一叼，一摸灯，坏了，没带烟火，甭抽了。想借火试试，一道就没碰一个人。你想半夜三更哪有人呢？这位自己给自己开心啊，着点意吧。万一要碰见人呢，跟着借火试试。心里想着，这眼睛就满是血了。走着走着，一抬头就全这根鞭杆子香了。因为什么呢？他一片漆黑，就这么一个火亮，特意为的明显。这位瞅乐了，别看那儿一位先生抽烟的啊，那是抽烟的吗？这位照直的就奔着火亮来了，到这一伸手，老家借你火试试，都拿过来了。说这怎么不瞧呢？这是一个习惯。您看，作为咱们来说，要借火的时候也是先借，没有先瞧的。都是啊，借你火试试，拿过来先点，然后在让的时候才能瞧呢。哎，您抽我这个，咱哥也不客气，都是这样。说我不这样，我借的时候足瞧，待会儿让人家不管了，这不行，两人非打起来不可。没有这样的，来家借你伙食啊。你说你要咬我是怎么着？这什么毛病啊？等点完了，拿走。你说你是中国人呢？哪有这毛病？这位也是这样，他拿过来先点。他一边点一边纳闷儿，心说怎么这时候这儿有人呢？哦，啊，您这时候还没歇着呢啊？哦，在这儿卖单呢。哦，大概您许中煤气了。点完了，像点完你走不就完了吗？他还要让一让，您想这让的吗？您瞅我这。一手好这挂着一个，这受得了吗？吓得是撒腿就跑。像你跑，你把这香扔了，拿着烟盒烟袋跑啊。这位当时吓晕了，把烟盒烟袋扔了，攥着鞭杆子香就跑了。他这么一跑啊，脚步这么一响，把这看死尸的给吓醒了。这正睡得香香的，有响时候一机灵，他这心呢在那死尸身上呢。他睁眼，他先找这火亮，他一瞅，这火亮哪儿去了？又一瞅，这火亮往那么下去，哎，怎么着下来了？哎呦，心说你怎么跑了？还这可不行。这位也搭着有这酒气壮着胆子呢，啪起就追。头头这位啊，原来跑得挺快的。心说我的妈呀，没想到借火有这么大楼的，要知道说什么我也不借。跑得还挺快，后头这个急茬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脚步这么一紧，头这害怕了，哎呦，坏了，吊死鬼追下来了。这位这么一害怕呀，迈不开步了，就这下了。后头这么瞧啊，怎么样？是你不是你？你说这活人有这么走道吗？这个跟着就追上来了。急茬啊，他这手冻了半宿了，冰壶凉啊，一伸手照这脖领上，噗，就抓着了。这冰凉的手一冰这位脖梗子，您想这位受得了吧？您再说头子这个，噗，怎么吓死了？估计这是趴下了，他一说啊，这回你跑不了了吧？哎，不行啊，死尸不离寸地呀、啊，明儿验尸跑这儿来了，这麻烦了，干脆我把你夹回去，我还得给你挂那儿去。想着这手一抓脖领，这手一夹腰，哎， 就给架起来了。他心里生气呀，他一边走一边跟他讲道理。你在这好好的，你跑什么你？你跑了，明儿验尸验谁呀？明儿验尸验我是怎么着？干脆家回去还给你挂那儿去。哟，这还一个呢。 以上您听到的是陈永泉先生为您表演的单口相声《无鬼论》。听完了这个段子，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嘉宾青年相声演员徐涛跟我们来聊小品、聊相声。 还有很多优秀的节目在明天或者之后的节目当中会为您不断的奉献。 主持人尚元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在下一个时段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 的步伐、yeah、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了吗？还怀疑吗？啊啊啊啊、yeah、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2年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个一个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一汽大众暖春聚会震撼开场，即日起宝来、速腾、蔚领部分车型增配超值先登礼包，更有全系购车享2年零利率等多重优惠，让驾驭之旅轻松启程。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10年350万车主，从 LaVida 到 LaVida Plus， 全新朗逸 Plus 携大众最新设计优雅登场，尺寸空间全面提升，为您带来越级驾乘体验。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4月25日，北京车展 W4号馆，全新朗逸 Plus 为你而来，上汽大众4008201111。 阿尔当山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招商银行千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为高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股权和债权全生命周期融资。招行千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陪伴您企业成长的每一天。详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农行信用卡乐享周六，每周二六金凤城墙巴黎贝甜首航超市消费满50减25，每周六还可享受10元看大片，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见农行网站或关注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每月仅需106元就能享受百兆光宽带10GB 大流量，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装机慢赔，网速慢赔，不用再犹豫了，详询10010。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